好啦，今日嘅弥敦道证交所咧，我哋就揾到呢个开张啊，剪彩啊，就系、是、阿邝建铭，咁咧就年青学者啦，咁就写个最近出嗰两本书咧，一本叫做《港英时代》，就系、是、回顾翻呢个英治时代嘅香港啦；，另外一本就系叫《双城对岛》，就系、是、将英国喺亚洲两个殖民地香港同新加坡做一个比较。咁佢自己本身咧，亦都系喺新加坡咧做过一段时间嘅研究，我相信对新加坡嘅认识咧。就超越香港一般嗰啲所謂特首啊，嗰啲林鄭月娥啊等等嗰類，即係只有羨慕新加坡，又唔知道點解人哋點。 嗱，你喺新加坡嘅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 公共政策學院裏邊咧，啊讀書嘅咧。嗱，講開新加坡啊，以至到東南亞咧，我諗起小學嗰陣時咧，即係喺常識或者係社會咧，有一課書就叫做華僑。就講話啊，華僑咧就係、是、一定引孫中山，因為孫中山話咧華僑係愛國嘅。咁啊，當時依啲係幾十年前嘅嘢啦。咁唯獨咧就係、是、講華僑，就係冇講到咧你港英時代裏邊所講到、香港同東南亞嘅 connection， 因為香港嘅位置咧去北邊嘅韓國、俄羅斯、日本等咧，同埋落去南洋咧、其實差唔多路程嘅啫。都是搭幾日船的啫。咁即係你喺新加坡兩年你覺得第一華僑呢個 concept 咧，其實當地有冇人用嘅？其實華僑嗱，今日我哋講叫海外華人。 我第二本書又 call 到一本書，嗰本書係一個新加坡政壇元老叫李炯才寫嘅，咁佢啲 幾時嘅人啊？幾時嘅人？ 李光耀年代嘅啦，佢一世 嘅。哦，仲比李光耀早走。 係啦，咁佢寫一本書叫《Purple Phoenix》嘅。 即係中文大概係乜嘢？ 介紹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海外華人的類型、但他一講新加坡就開宗明義話，我們新加坡不是華僑， 總是不是華僑， 華僑因為有個意思是 居外地， 你總會有一天落葉歸根，以中國大陸為本位、 你記不記得我們現在你走街見到彌敦道還有很多舊樓那些同鄉會呢、寫著旅港開平同鄉會，旅就是旅居，旅居的意思就是你過 客暫時住 暫居地， 但總會有會回去， 因為我小學的年代我們的手冊呢就要寫籍貫嘅， 係 我唔知而家有冇啦。當時我哋嘅籍貫咧，雖然我喺香港出世，但系我係寫落去就叫做廣東番禺，就係咁嘅。即係你當時，我相信好多人嘅思想上都係覺得香港是一個僑居地。 係啊，我唔知而家港府嗰啲文件咧，即係使唔使寫籍貫？但系咧有一樣嘢，籍貫咧就係、是、可能係文化上嘅認同啊。有一樣嘢係依個法律上嘅，就係、是、出生地。而家係多數 呢個可以補充一點嘅，抗志文嗰本新著比較近著啦，《崇光之路》有講過呢一拍，就係講日本人佔領咗香港之後，因為想減輕管治成本，所以想搬一堆香港人翻返去所謂中國嘅祖家，唔知發現原來好多香港人嘅祖家就已經係香港。咁但係而家嘅論述就會成日話香港人有自己嗰種地方意識係70年代先有， 梗係唔係啦？ 但係就唔會講呢嘢。但係你睇翻新加坡嘅第二本書都有講，你睇翻新加坡嘅歷史叫做19世紀，即係而家無論係新加坡定香港都會有人話。兩個地方都是移民社會，個個都是過客，所以唔使係啦，所以唔使講身份邊界，講開放本土。咁你睇翻19世紀嘅歷史，係嗰時已經喺新加坡已經有土生華人同埋新客，所謂新客即係啱啱嚟喺中國大陸嚟嘅新移民嘅矛盾。如果你睇翻一啲海外華人嘅 case， 甚至會發現唔係咁簡單。譬如海峽華人三傑，其中一個叫伍連德。伍連德是一個檳城出世的人，20世紀初又去到中國東北，因為協助撲滅鼠疫，他是華人世界裏面第一個被提名攞諾貝爾獎的人。但是建立了一些這麼厲害的成就之後，他沒有落葉歸根，所謂落葉歸根就是留在中國大陸養老，他是回到自己出生地附近怡寶，然後最後去回檳城。 他本身是醫生來的， 是醫生 我記得我幾年前看這個南方周末報呢，有介紹過的，不過咧，佢會唔會用你依種 perception 嘅落葉歸根？ 大學者有新加坡的啦，阿嚴復啊，張太炎定咩？係東南亞華人嚟嘅，係咁就阿 鬱達夫，你講 鬱達夫啦，跟住阿陳碧君啦，即係呢個汪精衛嘅太太啦，馬來西亞嘅富商嘅女兒嚟嘅啦，其實又參與中國革命啦，咁所以我覺得係當時嚟講，我相信佢哋。 除了自己的身份之外，其實他亦都是對中國發生的事有一個的 concern 在 這裡。他們的身份 有個 attachment 是混雜的， 是混雜的， 不是那麼簡單只有中國情意結，即譬如說五年都最後回去做什麼呢？晚年的時候就是很積極參與馬來亞民族國家建構的工程，即所以他既有服務中國的種情意結，但都有很勁的本土情懷。宋王生甚至連中文都不識， 即是雙重國籍，會今天的角度來講，雙重口 中。現在為什麼要講這些 case？ 因為現在在香港管治一個很大的議題，身份認同的問題。 我覺得等於香港一樣而已，香港以前譬如你講伍廷芳這類， 是 其實他有做過這個民國時代的這個外交官， 是 也都是英治培養的高等華人。其實跟你剛才講的東南亞華人回去中國去開展他事業沒分別的，但他不是完全是一種國族意識那麼簡單的。我覺得他當時有一種會將自己所學到的現代化知識去帶回去中國嘛，所以我經常都說香港大學為中國而立，是一個為現代化的中國而立，不是為一個民族主義的共產黨而立嘛。這個是很大的分別的，即是有個理想在這裡，而不是一個政權。他們面向無論他是革命好，之如孫中山的東南亞富商或者幫會，或者那些橋即是紅門啊、志工堂啊那些都好，其實他有個理想的一個中國的一個目標在這 裡。但即是現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身份認同論述，都是想嘗試淡化這種本土的意識，本土身份邊界意識。但五年得宋王湘，或者八十年代香港大學都有一篇論文，就是講林文慶和何啟都是講以前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華人政經，都有三重何效忠。一方面就是你講的那種服務於效忠於中國的現代化，同一時間亦都會效忠於本土的議題發展。第三就是效忠於英帝國，這個亦都是可能又拆開一點，就是現在你見到現在香港的政治空間，就是你沒可能再三重 效忠。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列寧帝國的餘毒來的，列寧主義的帝國呢，它是一個叫做意識形態的忠誠是為首要的，所以剛才阿湛說的，就是要紅不要專。無論你那種 loyalty 是假的也好，它都是要你表面順從， 要表態先， 要表態先， 不表態什麼都不做， 劃了線先。所以我說97之後香港和新加坡分道而行，其中一個很重點是什麼呢？是共產黨劃那條線越來越窄嘛，沒 有含糊空間了， 是的，你沒有含糊空間， 再沒有小寶神功的活動空 間了。因為英治就地而治呢，譬如很簡單，他不知道那些鄉紳的衰格東西嗎？是怎樣欺壓富裕啊，怎樣去看到政府的發展藍圖之後去收地啊，用一蚊農地就賣給地產商變這個換地權益書等等這些衰格東西嗎？他知道啊。問題就是因為六七年之後鄉議局是效忠於這個英女王嘛，跟住陳日新咪訪英咯，跟住翻嚟咪出丁屋政策咯，所以成件事都是一個利益交換。那個利益交換是咩呢？我唔要你忠於大英帝國，我唔要你念莎士比亞，甚至我唔要你要同英女王飲茶添，最好唔好見我，係嘛？不過我嘅管治嘅穩定你有份，即係話如果出咗高老和呢啲人，你幫我搞掂佢，就係咁簡單，以顯示你效忠。即係我係 result oriented 嘅。共產黨的列寧帝國是什麼呢？是以過程為主的。 是。 那這樣就糟糕了。你想想，你看到周庸，你調回轉想想，共產黨浪費這麼多錢在香港搞傳媒、搞組織、搞學校教育、搞青少年交流，加加埋埋，我估一年經費我想都六七十億啊。是不是你想想多大鑊？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想回轉頭多大鑊啊？就是說你整個系統，這個維穩系統原來是不 work 的。原因是什麼呢？你靠那些人，其實他靠你。我就說這個跟英治最大的分別，英治就是什麼呢？你成為當地有民望的人，我才吸納你成為建制派，因為那個 dual mandate 就是這樣的意思嘛，沒有人效忠於你，我吸納你做什麼？ 是。 問題共產黨列寧帝國是什麼呢？你靠效忠共產黨去收靚，那這樣就糟糕了。啱调翻转，啱啱调翻转，你借住共产党嘅支旗先去收靓， 即系你冇大， 你 大兵投诚， 你自己 即系你冇大兵投诚， 你冇群众基础，你何来会帮共产党维持到管治基础咧？周庸都是一个泡沫嚟噶，系 another 泡沫，即系话当周庸嘅基础系嚟自共产党泵水嘅话咧，好啦，有朝一日有个叫做刘庸出嚟嘅话，就可以取代佢啦。因为他根本自己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这样说，这些呢，我看很多人都 分析到見到的。但我就始終覺得有一點就是大陸是有武實和有智慧一面，不過暫時你未見拿出來。 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它越來越一種國族主義呢， 是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越來越強調民族復興論。在這個過程裡面呢，那種的理性，那種務實主義就靠邊站？ 某程度，岑旭輝那本《解構中國夢》是講到這個拍，即是講緊而家習近平年代更加講國家安全，更加要講中國夢，即所以香港自己本身那種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窄。但是在而家這種所講的連體制底下，其實所有都是簡化，簡化了你本土意識的身份意識。亦都簡化了所謂咩叫愛國中國的意識。你譬如另外有一個例子叫邱淑媛，就是福建出世，跟住後屘去咗新加坡。咁佢中國大陸意識好強啊，因為佢喺嗰度出世。但同時間佢會覺得 未必係因為我有個補充，你喺邊度出世咧，同埋 loyal 我會有影響嘅， 未必掛鈎嘅， 係嘅，會變嘅，但係都會有啲影響嘅。但邱淑媛呢個例子就是你講嗰種啦，即係佢係比較複雜嘅。佢喺福建出世，但係去到新加坡，佢會覺得英國佬管得好好，覺得英國佬好嘢嚟嘅。佢嘅中國意識都複雜嘅，佢反共又反俄嘅，即係同今日官方講嗰種愛國啊中國人意識嘅係唔一樣嘅。佢會覺得自己發明咗星洲呢兩個字係好值得自豪嘅事。 哦，佢發明嘅原來星洲兩個字， 佢話啦，佢話啦。另外一本書嘅《Never Beyond Sampai》都有講，即係你見到新加坡同埋香港環境對愛國嘅定義都唔一樣。即係新加坡同香港的環境會比較強調世業救國，呢種講法唔介意同外國勢力行得好埋，因為可以利用佢哋嘅資本技術等等。 以前嘅上海商人咪就係咁 做生意㗎，要外向啦。 咁啊，講一個 唔會糖水滾糖魚啦。 佢講咗一個有趣嘅例子，李友全同同德大鴨有關。咁當時1920年代尾嘅時候有濟南慘案，同日本人有關。用今日香港民族主義者嘅視角就係，我一定要譴責日本人先啦，係咪先？ 當然 係啦。家仇國恨。但是他说在华南都有一堆惨案，是共产党人士做的，破坏了很多地方，杀了很多人，事分优次，我不可以只看濟南惨案，不看华南惨案。这个都是当年香港华人政的一种中国意识。但是今天的论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不会讲这些复杂层次出来。 我想就一来是将历史变成政治宣传，二来就 是 香港人的历史意识本身都不强。即是说我成日都举例，我小个睇粤语长片，有钱的表哥回来娶老婆一定是来自南洋的，不会是本土华人的，在五六十年代，即是说一是金山回来，即是有钱人，华人的有钱人。所以你想想，为什么那时候有钱人不是香港的富二代地产公子呢？原来没有的。主要的华商发迹的呢，其实是东南亚的。 当时成日都是讲华侨华侨华侨。 跟着你看那些粤剧的大老官呢，他走浮原來不是去哪裡的，原來去緬甸的仰光，去越南的西貢。 應該這麼說， 去這些城市上去做大戲的。其實 今天就還今天，在二次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東南亞有兩個國家是最富有的，最厲害的，一個叫做菲律賓，另外一個叫緬甸。不過呢，那些是70年前的事。講一講，你說如果我們的朋友呢，第一陣第一個 layer 裡面可能就沒有東南亞的華人，如果數到第二第三陣，我告訴你是一定有。但這件事我們錯過了，我以前都未看這本書的時候，我沒有思考到這個問題。是的，身邊有些人就算要是你直接認識得，或者他你第一陣朋友認識得的朋友呢，一定有人在 看。我這個就是其實跟整個中共輸出革命、東南亞的政治運動排華歷史有關啊，我覺得。 香港華僑嗰個都有關嘅， 有好多 我睇明朝已經存在㗎啦， 同埋有好多排華嘅年代走嚟嘅係。 呢本書有講過香港大學出咗本書，我唔好記得個書名，但 anyway 係講二戰之後有好多東南亞華人跟住想翻返去中國大陸住，但後屘又即係經過國內一堆事情之後，佢係去翻香港。所以我哋個華人社會裏邊都唔係個個土生土長，有啲其實係東南亞華人嚟嘅。 所以我咪話你咪見到香港有好多 嗰種華僑， 東南亞嘅菜館、印尼菜好多啦，泰國有條叫做渣華道啦，其實嗰個同印尼 有緬甸菜㗎，香港嚇， 有澳門都有，澳門有嗰個緬甸街㗎， 越南菜、 緬甸人聚居嘅地方， 全民有關咁樣。 係啊，全部其實都係同嗰個東南亞 在 排華後的歷史排華， 只不過就是今天已經簡化成為東南亞的人等於工人。 在越戰結束之前， 這個是香港人的 是以福建人最多印尼歸僑最多的，不過越戰之後就是越南人那些是越南華僑的多了，華人呢今天 concept 即是40年前我們沒有華人這個 concept 的，沒有 ethnic Chinese 的 concept， 所以不是很矛盾咯。你在個整個帝國的所謂大中華主義的意識裏面就跌了很多 crap 出來，譬如香港的土生印度人，南亞裔的土生香港人，那就死了。 律敦治啊那些， 是啊，跟住你以前那些哥格兵的後代，在香港駐軍的後代， 新加坡仲有講， 佢有仲係仍然係香港人， 因為佢嘅史官仲係會記住英治時 代。係啊，咁你譬如以前嗰集拜火教徒，你講嗰啲摩地啊、律敦治啊嗰啲，全部都係巴斯商人，其實跟住英軍喺孟買過嚟，先喺廣州從商，跟住香港從商嗰班人， 即係話個論述。是有很大的盲点咯， 不是他有很多 crack， 即是你很容易被那些僆仔 列 你不教 住你来讲， 我觉得说即是好像你讲将来中史科就是百度大战 Google 一样，如果你在 Google 看的中史和在百度看的中史，那个僆仔的话他懂得去 Google 看的，他就会挑战你的老师咯。 我看个个都懂的， 你跟着 即是有心理的件事， 很快就会由这个三联商务出版这个教科书指定要用，跟澳门一样那本中史教科书，不过你控制到本教科书，你控制不到 Google 吗？ 是的，但是香港人那种历史意识未去到会看到不同史观有不同效果，但你看到中史的咨询文件去讲话，就是目标就是要去讲国家和香港的关系，里面其实很多魔鬼细节位，即是究竟你怎样讲这个国家和香港的关系， 有的，我想到李郑屋古墓开始讲起咯， 又或者你話你話香港係喺中國嘅發展裏邊係處於一個中心嘅位置，一定係純粹一個邊緣嘅位置？你哋已經可以有唔同嘅着眼點去講。如果你睇李小龍，你睇胡文虎，你可以話其實香港係邊緣即中心。 如果你從國族史觀去睇香港，香港就係一個邊 緣，邊緣係啊，一定係個邊緣。 咁你嘅話咧就其實， 但係呢個好北方視角。 個客觀效果係咩咧？係貶低香港人嘅身份， 係 達到一種咧。就是叫做 管治效果， 管治效果就是令到香港人臣服于这个列宁的帝国。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当权者会重视历史教科书的书写， 但是如果你说将香港还原回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而这个地方做本位去看这个地方的历史， 而香港做本位去看的话就另外一回事， 就是新加坡那种写法， 香港就是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起源地，一个 文化经济都是，永安先师都是先经香港然后再入中国大陆， 他们是中山的石岐的移民，去了澳洲发达之后回来香港搞百货公司，将澳洲的一套东西搬出来香港， 然后就变成中国的近代摩登文化。 今天博物馆大陆博物馆有讲的四 个， 啊个 四， 大四大公司嘛， 中山石岐四大公司嘛， 以前是买版嘛，喂，做百货公司不是买版做什么，即係買 版，佢唔係買版，佢創業家嚟嘅。 我知道， 永安啊， 其實係買版嚟啊。嗰班友咁而家就捧為英雄啊嘛。 嗱，好簡單，跟住你寫流行文化嘅歷史，香港唔係中心喺八十年代。 係啊， 係嘛、 啊？ 中國人嘅流行文化， 再前啲都係啲 由粵劇嘅文化，唐迪生嘅呢個粵劇，一路到呢個梅艷芳、張學友。如果你咁樣去睇，我哋所有成套文化設施嘅硬件、軟件都要改啊！搞咩戲曲中心啫？应该叫做流行文化的博物馆。 你仲系讲文化博物馆，你都觉得奇怪，点解上次展览馆就系讲新界咧，唔讲呢一堆嘢嘅？ 系咯，我就系话点解西九嗰个叫做私处系嘛，戏曲博物馆啊，私处博物馆啊，系讲紧咩粤咩粤 粤曲嘅， 浙江嗰啲粤剧啊，绑河北嘅绑子戏啊，京剧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完全同香港文化冇关嘅。系咪嗰戏曲？我都唔明点解要搞一个叫戏曲博物馆。政治的意涵就很清楚了，即是说跟香港的文化重属于大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记忆成全从来都是政治的一部分。 但你说你搞粤剧博物馆，我都相信因为港式的粤剧是离开了广东的粤剧，已经将很多西乐啊，很多西方电影的分镜啊摆进去， 啲 element 大女花咪咯，如果传统的大女花根本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所有东西都要其实推倒重来，不单止历史教科书， 博物馆的内容， 包括博物馆的内容，开放博物馆，你想想整那些什么屯门兵营那些东西在托什么，真的有几重要才是帝国。当时帝国最重要的侵略是来自中亚，根本海防都未到，海防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是吗？主要中国的边防是什么呢？是来自中亚游牧民族的侵略，跟香港有什么关系？我想问一下，是完全没有关的，即是讲明朝啊， 香港最主要的防范是来自东北和西亚的游牧民族的侵略嘛。 嗯，即是穆斯林，穆斯林啦， 或者是什么、 蒙古， 蒙古满洲。 嗯， 所以你完全，如果你说要从帝国中华帝国历史去看香港呢，就真的很鞭皮了。 哇，那就真的考起了。 那就等于南来的知识分子一路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一样。 啊，喂，咁啊，即系 真系噶，你从鲁迅 初中啊嘛， 喂，鲁迅够现代化啦，你从鲁迅角度佢嚟到香港，佢咪觉得你文化沙漠 啊？ 系嘛，所以文一多咪要介绍阿许地山嗰啲嚟香港大学教书咯，就将个文化带俾香港人咯，将五四嘅文化。 系， 咁你依家初中嘅教科书点处理啲咁复杂嘅嘢啊？真系难咯。 我谂第一点系个世界视野、网络嗰种视角唔能够冇。即系而家，尤其是讲紧历史书写嘅潮流，已经唔系再用国别史去分， 系冇意思嘅。 系啦，已经系用紧世界网络嘅角度去书写。 嗱，譬如好简单，地方历史，你睇日本史、日本嘅中古史同古代史。如果你冇韩朝鲜史同中国史嘅视野，所睇出嚟嘅日本史咧，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嘅。其实而家日本都要推咩咧？系三国，从三个国家的角度去睇日本史。吓、 嗯，呢、这个南韩、中国同 唔系南韩啦，直接系成个朝鲜半岛。 系 系咪？所以新罗伯制，然后再加埋大唐， 嗯， 咁样去睇日本史，你先有意思嘅、嗯。其实根本好简单，你都唔知嗰啲咩邪马台国啊，嗰啲咁嘅，根本未必系日本人嚟噶。嗰啲女王，即系咩《魏书倭人志》里边所记载嗰啲日本历史啊，根本嗰啲人未必系日本人嚟嘅。可以是中國去的華僑嚟嘅，其實 比較近的例子，一本書叫《知識台灣》，嗰本書是從冷戰、從日帝國管治，甚至海洋族群的視角嚟重新書寫台灣的歷史。其中一個作者叫史書美，亦都係即係將所有概念可以即係令到嗰種層次。 但會唔會係咁咧？好似即係我哋頭先講完之後，喺個政治上的含義就好敏感啦，變咗即係話，如果要脱離大中華的國族史觀去書寫香港史。对某些人眼中就会变成一个民族建国的初阶了。 从来历史书写都是一个政治的，但现在香港社会还有一定的自由。但 是我会更加问的是，为什么民间没有这种意识和触觉写一本好像知识台湾的书？ 我希望梁天琦去哈佛读书的时候就去研究一下这件事。 即是现在的一堆学者，所以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即不单只是官方的史观有问题，因为官方刚才有说官方史观你一早预咗有问题。但民間的史觀會其實都有問題咧，譬如那種大中華情意結會令到你會很快就話不要去神化美化英國人，係呢種講法其實不是不流行。 你在支那史宣誓事件都看到的，其實 係嘛？ 嗰扎歷史學者聯署有很多我都認識的，其實佢哋嗰種我覺得不是純粹是大中華家，我覺得而 是一個政治動員的後果嚟嘅。我覺得共產黨會持續作呢種政治動員。去將嗰個學術界收編， 有啲人係真心㗎嘛？ 我唔覺得丁新炮、趙宇樂嗰啲係真心嘅， 我唔識答你呢樣嘢啊！呢個問題， 教授啊，想去大陸教緊書嘅仲係喺大陸啲學校教緊書嘅 ，OK， 或者佢哋啲咩博物館嘅榮譽嘅咩咩客座顧問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嗱，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諗下，佢哋今次起哄事件，我覺得都係再次展示一種大中華嘅嗱。九七前，我覺得係咩咧？就係同明報合作嘅一次補調事件 ，OK。 當時是很詭異的，我覺得第一次補調是明報的採訪的船隻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廳的船隻攔截這樣爆發的、 嗯、 那當時司徒華已經講了不要落達，因為這個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動員，但結果阿牛去了，那教協沒得不去，後來才是第二步才跟上，其實當時就是搶奪一種民族主義旗幟，在回歸之前，你如果咁樣嘅角度去睇，你就知道嗰個保釣運動係點樣嚟。點解陳玉祥會喪生於大海？ 嗯， 所以我就話今次係第二次嘅民族主義運動嚟嘅。由釋呢個宣誓事件好，跟住到我估啊，到中史教呢個新嘅中史課程等等。但係呢個民族主義運動，我相信個範圍、深度、廣度咧，係會比九七前嘅保釣運動咧係深好多。 嗯。 深入嘅層面亦都會大好多。 嗯。 但係今次係冇一個。明顯的外敵嘛， 有港獨咪咯， 唔係佢港獨係你香港人搞出嚟啫嘛，今次保釣同日本有關啊嘛，咁啊， 好快港獨自決就會同英美勢力有關嘅啦。 我諗起有本書， 真 係 創作力真係高咯，喺呢個雨傘運動期間啊，啲英美勢力啊，叫啲泛民乜嘢啊？ 待住先， 语言系， 跟住佢咪会质疑你啲水点嚟噶， 系 你啲地点嚟噶， 外地， 佢哋叫泛民接纳八三一方案噶， 啲饭盒点嚟噶。